上你我走过的地方，那段斑驳的砖墙，如今到底什么样？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，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。谁在屋外唱那首牡丹江？我聆听感伤你声音悠扬，想念的小村庄，湖水泛蓝香。谁在暮霭唱那首牡丹江？我脚步轻响，走向你身旁。思念的光透了金窗，银白色的温暖洒在人生的窗。想走